其他北方曲种相比，密云蔡家洼的五音大鼓是独特的。它不仅有独特的乐器瓦琴，而且是为数不多的现存仍将古书说唱和古曲演唱统一于一体的曲艺形式。它也是珍贵的，不仅因为它和北京琴书的前身单琴大鼓有着渊源关系，而且和很多相近的曲种在一个基本曲调基础上加以版式变化进行演唱不同，五音大鼓有五个曲调。由此可见，如今密云的五音大鼓脱胎于曾经是单琴大鼓前身的那个五音大鼓，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具有独立艺术品格的全新曲种。 小潘豹使了一个通天炮，能击朗；我使了一个土著百官音。小潘豹那么使了一个双峰，那么来怪耳。杨七郎这使了一个童子百官音，小潘豹使了一个荷花指草长腿，杨七郎这使了一个空中扫彩云，也是杨七郎喝醉了酒，咣当当时倒在了石台当心。我杨七郎心好着，二目手指就往嘴里伸，用手一抠，这一下倒出来七八碗的老烧酒，当时觉得浑身轻松有精神，一个鲤鱼打挺猛站起，骂一声潘豹你小贼根，今天不打你的杨七走，杨七郎我在世上我忘为人。说着这么菊花朝天动了手，小潘豹这么使了一个柳树来盘根，杨七郎使了一个八卦式的荷花扫成腿，小潘豹倒在了是台当心，杨七郎上去是踩住了他的一头腿，用双手握住了是那头腿的脚后跟，杨七郎使劲那个千斤力，只听咔咔一声响，一个潘豹被劈成那么两个人，杨七郎一边劈刀一边骂，骂一声这个潘豹你小贼根，今天我把你劈两半，看你还欺压不欺压我董黎民。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山洼里开出的曲艺花五音大鼓，采访张欣，播音杰克堂，录音合成梦梦，监制梦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金鸡报捷曲，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